咨询电话400-606-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3号夜间本市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会分享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您的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您可以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新浪可以找到我的微博，我是主持人孙岩，您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在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每天节目在22点播出，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想在方便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和我一起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情感作家曾小亮。小亮好。 大家晚上好。 小亮，这个在伴侣关系当中哈，那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可能还会很糟心，就是彼此之间过于计较。比如说哈，这个在我的听友的微信群里边哈，有一位听友就发来了他的一些现在的心情。他是这样的，他是一位男士，妻子刚刚大概是生宝宝没多久。那么这位男士呢，现在很糟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啊，就是他现在有一处房产。这个房产呢是他和妻子在居住。这个房产证上的名字呢是他和他父母的。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买这个房子的时候，首付这个房子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妻子还没有出现呢。那他和他父母共同购置了这个房产哈。在买了这个房产之后，他才有了妻子出现了，然后结婚了。现在这不就有宝宝了吗？那么这样的话，他们的生活已经比较，婚姻生活已经比较稳定了。妻子呢就跟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提的这个要求呢是说，你看能不能这样，这个你父母当时付了首付的一部分，比如说30万，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30万呢还给你父母，那把我的名字能不能放进去，然后我和你共同来支付这个房子。其他的贷款。这是他妻子提出的要求哈。那这位男士呢就觉得有所不妥。就觉得这样的话，这个你其实应该把那个首付那一部分你也应该给我付过来。那么他又在跟我说呢，他说这个其实呢还有呢，他算了算 妻子那儿是有钱的，比如说妻子那儿有一张卡、 嗯、 这个卡里面啊是亲戚朋友们给他们结婚的礼金，还给这个他们有宝宝的礼金、 嗯、 十多万块钱，将近二十万块钱呢、 嗯、 这妻子就是不告诉他密码、也不把卡给他，他就不舒服、 嗯、 他觉得我结婚以后我把我的卡我把我的工资我都交给你了，密码你都知道、 嗯、 对吧，我自己只有那么几万块钱在我自己的余额宝上、 嗯、 那么你这样的话你就是双重标准啊，这是他认为的哈。 嗯、 另外他还觉得呢他觉得自己在妻子怀孕期间为妻子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嗯、 比如说妻子爱吃香蕉、 嗯、 他说这个他爱吃的那种香蕉啊其实还挺贵的。 嗯、 比如说这个10块8毛钱一斤。 南美香蕉。 啊、国外进口的要3块8一根。我就一口气曾经给他买了7根，他都一个人吃掉了啊！这是他认为，他对他妻子很好。他说，另外像我妻子不太爱这个做饭啊，他说我在家里面负担了家里面的早点，几乎全是我做的，清洗餐具也都是我做的。他想说这些，就是说明他在婚姻中也是很有贡献的哈。那么。其实啊，这不是这位男士的第一次咨询了啊、 嗯、 这位男士好像从这个刚刚新婚开始就不断的会有一些咨询，当然都是家里边的一些事情哈、啊 嗯、 家里边的事情呢有他认为妻子做的不妥的、 嗯、 那么也有他自己呢内心的一些这个让自己比较计较的事情哈、啊 嗯、 包括他们孩子应该姓谁的姓氏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哈、啊 嗯、 看到他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现在甚至都想我要不要离婚了， 嗯， 他都在这样想了，就是他觉得这些问题很难处理、 啊、 要不要离婚哈、啊、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就离婚，我感觉他们还在一个婚姻的磨合期， 结婚多长时间了， 刚刚有孩子嘛、 哦、 大概结婚也就是 估计在一年左右， 一两年的样子吧， 左右的样子， 嗯，大概就是这样吧。 嗯， 但之前这个男士也问到了很多关于该住哪套房子啊，家里边的财产我该怎么样保护啊，我们也都能够理解哈。新婚期或者说这个刚刚进入婚姻几年的头几年的这个时期，其实我的理解是很多事情还在磨合中。 嗯， 那么至于妻子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卡的密码给这个丈夫、 嗯、 这个丈夫又如何介意这件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沟通的哈。但是从这里边就给了我一种感觉、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在婚姻和在伴侣生活当中的人、 嗯、 其实我们会和对方蛮计较一些事情的、 嗯、 就是这种计较哈，那他的那个底线在哪儿？ 嗯， 边界在哪儿？ 对， 该不该计较？ 对， 我们计较多了，对方会不会觉得伤心？ 对， 那我们要不计较，我们自己又伤心， 对， 是吧？ 对， 那也当然也有伴侣可能计较的很少， 是， 每一对伴侣的情况不一样， 嗯， 特别是可能伴侣之间收入有一些悬殊的， 嗯， 或者说这个家庭当中经济，是一个很主要矛盾的， 嗯， 那可能是不是这个计较的很多矛盾点？ 也不太一样标准，对 对，不太一样哈。 对，我觉得这样哈，这个确实这就典型的印了一句话，就是了，没结婚之前呢，就都是风花雪月，结婚之后全是柴米油盐。 嗯， 大家对很多现实的问题就考量的比较重哈。我觉得就是了，我觉得计不计较啊，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了，第一就是了，首先从那个，我觉得从情感层面上来说，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个人，我觉得必须得先行一步啊，就是我觉得千万不要把它做成一个交易，这个交易呢就是了，彼此都在了，就是了，你先踏半步我才踏半步，或者你不踏这半步我也不踏这半步啊，大家都不踏半步，谁也不踏这半步，谁都等着对方踏半步的话，我觉得这个步永远踏不出来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在这个计较了，我觉得一种不排除就是了，其实谁都在观望对方，希望对方对自己更不计较一点。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计较的产生是因为是大家都在计较，形成这么一个互相计较的气场了。如果有一个人不计较，我先不计较，是不是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也稍微不那么计较了？我觉得这是我感觉的第一点，就是了，有一个人，我觉得他需要他，就是这里面总需要有一个人先在某些程度上多做一点事情不计较的事儿啊。这个不计较的事儿呢，我觉得就是了，要看他那么就接着说，就是说到第二个来事情呢，就是你刚才正好问的，就是这个 边界的拉力，这个边界呢，我觉得这个边界，我觉得分成两部分，两部分来谈，也是第一个呢，我觉得确实就是呢，看一个人的，就是他自身的，就比如他的一个实力，就像你刚才讲的，比如一个人挣两万，一个人挣两千万，那这个两千万的人肯定就觉得我不计较的事儿，就是呢，那就是我从实际上的这个利益来说，那我可能不计较的，就是呢， 我不计较你那两万，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那个两万的人他还是会觉得。 他我会觉得他也会，你给了我两万，他还是嫌少啊，他会觉得你没有付出两千万，打个比方，也不代表你真正的把心都给我了啊，所以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计较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标准哈，我觉得啊，再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更多的就是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标准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呢，有没有可能你说问我自己，第一就是呢这个。 你付出了这些东西，我不计较这些东西，所以我的不计较这些东西，我万一我的止损的边界在哪里？这个事情如果打个比方，真正的我看错人，打个比方哈，真正我付出了那个，我会不会因此伤筋动骨？啊，我彻底这个人，我的人生会不会就因此给就是没有退路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我有没有东山再起的勇气？ 有的人会觉得，就是呢，就是我觉得你要把这些东西要想明白的话呢，你可能才会，就是呢，我觉得才会去判断这个，就是这个不计较的边界在哪里。因为真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比如我打一个比方，我会觉得我的原则就是打个比方，在大事上，我会觉得在特别的，有些大事上我会计较，这个大事上，比如打，我会觉得打个比方，我会觉得在特别大的事情上，比如打个比方，我会觉得这个。 我会判断不准，这个钱给了对方，我掌控不好，比如说虽然我不计较这个钱，但是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个钱如果我来去把它投资会效果更好一点，那如果虽然他会要，但是我不计较，我把这个钱给他，我会觉得有可能会更让我损失更大，会让整个家庭，那我可能会在我的不计较的一个边界里会适当的给他一部分，但是我会留一个我的底线，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刚才说到的一个不计较我的一个处理原则，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呢，我在大事上就是呢，我会去判断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大事的，我该计较的一个边界在哪里，那么小事上我觉得有一个范围之内，其实我觉得是不要计较的，你比如我们软的提到，我觉得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说，有的人说要不要，买菜也计较一下，这个买菜钱今天出自吃个饭，要不要，今天他好像买了单，那下次他们怎么都是我买单，打个比方，两个夫妻过日子还这样的，那 所以其实解决我们计较的这些问题是婚姻当中一个需要有技巧的事情啊。 我其实给他的建议就是他先做几个不计较的事儿。我给他的建议就是比如说他先做第一次不计较，然后可以看一下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呢还是那么计较，那我觉得他也可以再做一次不计较的反应，再看看对方的反应。或者他觉得对方还是那么计较，他再做一次。我觉得如果三次他做的都不计较的事儿，对方还是那么计较的话，那我觉得他可以确实可以重新去检视一下他这份关系了。因为对方不会，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是所谓的好的伴侣关系，就是互相体谅嘛。 对，有的时候啊，我们计较的时候啊，我们还不大愿意说出来，这也是我们一个人情当中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我计较我不说，你难道不知道你触及了我的底线吗？ 对，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之间不公平吗？啊，比如说这位男士，他可能会觉得，你看我的工资卡都给你了，你也知道我的密码，那么你那个有礼金的那张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密码呢？ 对 啊，这个我是计较了，难道你不知道我不该计较吗？ 对， 这个因为我告诉你了你也应该告诉我啊。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妻子是不是知道他如此的计较哈。那如果说知道还这样做，有的时候并不是针对他的这份计较，而是每一个人可能在关系当中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比如说某一些女人可能会觉得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嗯， 我嫁给你了， 嗯， 这个是给婚礼和宝宝的礼金， 嗯， 那难道这个钱不应该让我女人捏在自己的手里，让我自己心满意足一下吗？ 嗯， 我也没惦记着拿钱做什么呀， 对， 啊，这个钱你就当是我的一个小金库， 嗯， 私房钱， 嗯， 但是没准将来我还会花在家里， 嗯， 花在宝宝身上， 嗯， 也许这是将来宝宝的教育基金啊， 嗯， 这也行啊， 嗯，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见得在家庭中能做得那么公道， 对。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对。另外就是你判断，比如打个比方，就刚才你提到的也很重要哈。我觉得想到一个话题，就是他那个钱他私藏了，他有没有拿去干别的，对不对？ 嗯。 那比如说我们要计较的，我觉得这个计较的这个点在哪儿很关键，就是你到底是计较他没有这个钱向你公开，还是你计较他这个钱拿去吃喝玩乐了，打个比方哈，或者拿去腐败了，或者拿去整个的就是干那些什么特别的，你在你看来不应该干的事儿，是吧？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才是真要计较的。 对 啊， 嗯，如果我们一旦想起婚姻当中的很多事情来哈，假如我们计较谁多做了一顿饭，谁多洗了一次碗，谁给谁多买了一次东西， 嗯， 谁多到谁家去过了一趟节， 嗯 啊，这个是到岳父岳母家了，还是你少到我家来了一趟了？那如果这些事情计较起来会没完没了。 对， 因为婚姻中伴侣关系当中特别难做到完全的公平公道， 嗯， 所以我们总是要用包容这个词，说我们在面对婚姻关系的时候， 嗯，对， 有些时候确实是该包容的。那每一个人这个也要问问自己，你不能包容的是什么？ 对， 还有就是当我们在关系当中处处我们都觉得很多事情值得去计较的话，那么究竟是自己是一个比较爱计较的人呢， 嗯， 还是这份婚姻真的是有一些值得计较之处呢？ 对，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生活中确实虽然我们大家都计较，有些人计较的少， 嗯， 有些人计较的很多， 对， 这个也不一样， 跟性格跟他的成长背景什么都很有关系。 对对，嗯，在我们节目中还有一类计较的问题， 嗯， 比如说恋爱当中， 嗯， 经常会有女孩子来问我说，孙妍姐，他为什么不给我买礼物啊？ 嗯， 我都已经跟他说了，这个比如说下周是我过生日哈，我想要个什么什么什么，要的也不大啊，比如说就想要一支口红啊， 嗯， 啊，或者是想要一个小包包啊， 嗯， 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哈。但是到那天没有，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子就会觉得，哎，我们认识已经有一年了， 嗯， 数一数她好像一次礼物都没有给我送过哈。有些女生也会很在乎这个，很计较这个， 嗯， 当然也有男生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计较， 对， 嗯，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哈。就这种计较一旦出现在两个人关系当中的时候，当这样的问题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总会在想哈，我总在想，我说他们相爱吗？ 对，就为什么就像在一个就希腊的一个集市上互相在交换一样的。 对，我总是在想他们相爱吗？ 啊，两个爱情商人。 对，如果真的相爱的话，首先我们会体谅到对方， 对， 对方如果想要什么的话， 嗯， 我们尽可能的去体谅和满足，在有能力的情况下， 对， 是吧？这是， 嗯，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相爱的一种表现， 嗯， 另外如果我们相爱的话，我们好像不一定能看得到他，我们非要去计较于他没给我做到什么， 嗯，对， 而是我们会更多的想着我能为他做点什么。 嗯，所以我在想，你看这个，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哈，这个也好像看到了一个对比。你比如就很多夫妻，假如说结婚很多年了之后， 嗯， 他的口头禅反倒不是刚才你说的那些刚真恋爱的小女生的口头禅，可能就是啊，你今天怎么又乱花钱了？又给我买这个？打个比方哈，你不要乱花钱，你自给自个儿添点，不要给我买。这是很多老夫老妻的，所以我猜想就是了，为什么就是了，他就这个说明有两个状态，一个状态就是了，最开始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计较哈， 嗯， 我觉得其实可能不见得是计较，是真想着自己，是计较对对方，要确认对方对自己的爱，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夫老妻了可能已经不用再证明了，我已经很多事情证明了，就是爱我的，所以我不需要这个证明了啊。我觉得可能很多就是刚谈恋爱的时候，一个这个计较跟这个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呢，确实就是呢，越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明我们也没爱对方爱的那么深，我们更多的是还是在爱自己。如果真正爱对方那么深的话，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在为对方着想，而不是说去计较他有没有给我买什么。 你说的对，我的理解也是，我觉得爱的没有那么深。对，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会比较在乎，当然这个如果我们真的出现计较的话，我还是觉得应该和对方去沟通。 对啊，所以我在这儿我又突然想到一个情节，一个段子。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好想好想谈恋爱，我好像老跟你推荐过这个电视剧。这个对，这个电视剧你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演员当时那个就是那个陶圈，就是那个主人公叫陶圈，陶圈呢就是他爱上的也是一个上海上海小男人，那个男人特别计较，每次呢跟他约会的时候呢都让陶圈去上海跟他约会，然后有一天那个陶圈呢就觉得很不喜欢，他说他就抱怨了，去了上海以后他说怎么每次了就让你让我到那个上海来找你，你就不能去一趟北京吗？ 那个男人听得也没什么话说，后来有一天呢，他突然接到那个陶娟那个突然接到那个男人的电话，那个男人说，陶娟你赶紧的就是买张飞机票到徐州来见我。那个陶娟还特别纳闷说，哎怎么回事，怎么让我就去了，怎么让我后去了以后他就问他，怎么你让我徐州见我，他说你既然你不让你来上海，他说我也不让你去北京，我们就找个中间地带来见算。 啊，对，我记得好像你讲过这个例子。对对对， 我觉得是个典型的把那个技巧演绎的极致的一个<笑> 最后他们成了吗？ 肯定分手了。后来要跟他当时陶娟就气得要命，那个要跟他分手的时候，他还把他已经把他早就跟陶娟所有的约会的咖啡钱的车票钱的都已经准备好了，直接让陶娟把他叔叔他的那部分要报销。 啊，还真是有这样的。 对对对， 确实在我们节目里也有，也有人那个分手以后会把会算得很清楚，就是你我喝过多少次咖啡，吃过多少次饭，我付出过什么，我买过什么，你把这些钱要还给我。 对，所以通常我也会理解为这是不够爱。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已经到结婚了，都有宝宝了，两个人之间提出了一些彼此计较的事情，我觉得并不是不能解决。其实进入了婚姻，如果说两个人珍惜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也觉得这个婚姻是值得这个保留的。嗯。 因为进入婚姻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大家说就一拍两散的话，我是觉得是挺难受的事情，挺难过的事情。我们还是特别希望大家能抱着一个我们解决问题的态度。所以我也对刚才我读到的那个向我们来咨询的男士，我也问他，我说你希望你的妻子怎么做？你提出你的希望来，你的妻子怎么做？你愿意 答应他的部分要求，他也能满足你的一些要求。其实这样的事情在伴侣关系当中就是这样的，你进一步我退一步，我进一步你退一步。这个如果我们计较的话，我们要能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用一些比较智慧的方式去解决。那如果两个人都满计较一些事情的话，那我们就商量商量，对吧？这个卡可以拿在你手里，我想知道密码，其实我就是觉得我是这个家里的男人嘛，你不能说拿着一笔有巨额的卡，我连密码都不知道，我应该知道密码，但是我保证我知道了密码，我也不会动这个钱，这个钱拿在你手里，你既然喜欢你踏实，是吧？这样商量的话， 我觉得这个妻子没有理由不告诉他密码的卡的密码，对吧？因为房子的事情也是这样的。我看到这个丈夫，他也有他的想法，他觉得如果你把首付也愿意付给我父母的话，那么我父母这个退出的话，我好好去说一说，甚至不仅是首付，这个丈夫说我们还可以再多给父母一些，表示房产增值了嘛，我们把升值的那部分我们做个姿态给父母，父母不会真要的。 那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好的方案的话，那你就和妻子去商量。我不知道这个妻子能不能这一类的妻子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能听到的话，那我们也就知道在伴侣关系当中需要这样，需要这样的相商，这样的商议，这样的这个你进一步我退一步，大家才能拿出一个继续过下去的态度啊。 对， 啊， 是的。 但是要在恋爱中就不同了吧？ 对。 恋爱中我觉得要这么计较的，对对对，我觉得确实会挺伤感情的。 对，恋爱中如果是这样斤斤计较的话，那么你可以早一点做一个选择，就是这个伴侣你认为合适还是不合适。当然这个计较不仅限于说他没有给我买礼物，他没有给我买礼物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只有一个答案的，这可能有很多问题在里面的。 对，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了，你比如说到这个，大家还对计较的这个定义，我觉得也挺重要的。比如说我看到很多美剧哈，打个比方，我就看到很多就是美国人的这个大家在一起，比如约会谈恋爱的时候，他们确实挺讲究 AA 制的，比如有时候喝个咖啡或者什么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好像在很多就是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没有去国外生活过哈。反正看到这些美剧的时候，我看好像他们都做的挺自然的，那个女的好像也不觉得，这个男的怎么这么小家子气。那么就好太计较了啊！但是我看到好像如果在中国，如果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男的说提出来说啊，我们俩也 AA 制的话，好像这个女的可能就会感觉这个男的怎么这么计较啊，在这点小钱上都那么小抠门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计较是不是也跟我们这个到底在哪些细节上的表现，是不是也跟我们文化对他的定义很有关系？我觉得， 哎，你说的也对，就是我们有一些女生天然的想当然的认为婚姻中和伴侣关系当中男人应该付出的更多一些，男人表达爱的方式更多的应该把它放在物质上，这是很多女性的一个思维。 对， 要说这确实和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哈，那么也可能和某一些这个女性在婚姻当中的位置有关。 对， 我会觉得进入了伴侣关系，进入婚姻之后，包括女人生了宝宝之后，她确实会觉得她希望她的生活更安定更稳定。 对， 因为在这样的时候，这是母性的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些念头。包括她对她自己生活的一个理解，她也会认为你看我现在我已经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我又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是这个家庭当中的妻子，我希望我的生活未来能够更稳定。生出这些想法，那么更稳定，她可能就会希望的是丈夫如果把钱交到我手里，我会认为我们的婚姻关系是稳定的。 对， 丈夫如果把钱交到我手里，我会认为我的宝宝未来是有吃的的，有吃有喝的。对吧？ 对， 丈夫如果把钱交到我手里，那我会认为我们的家也会是平稳的。他是会有这个念头的。从恋爱时候起，可能女性天然的就会有这样一个念头，而且可能还会有的是，如果她肯为我来花一些钱，比如说买礼物，或者她跟我不那么计较钱的话，那么我们俩进入关系之后，我才能看到未来她可能也是一个顾家的，能够照顾我的男人。因为女人在找那个这也是从远古时候开始的哈， 对对， 就是找那个能给我带来食物的男人。 对对对对，是的， 是吧？就是很多女生 这是一种万年的基因。对， 哎，对，你说的太对了，还是一个万年基因的问题。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现代社会不同了。其实我们也在鼓励女生们要自立哈，我们也在鼓励你要考虑到你能自己养活得了自己哈。但是 虽然进化了，但是我觉得那个群体的那个潜意识应该还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的。 对对对， 而且女人一旦生了宝宝以后，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她会 更在乎这个，是吧？ 更在乎这个，她会考虑到的是我的生活能不能稳定， 对， 我的孩子的生活能不能稳定， 对， 她会考虑到这个，包括像现在婚姻关系的动荡，那社会上这个到处听说的都是这个婚姻解体，婚姻出现问题，其实可能更会激发很多女人内心的那种不安感。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又回到你刚才就是这个读者咨询的这个问题上面，这个听众哈，我觉得就是其实他还是要多多的去包容他的妻子，就是因为站在男女性别的这个角度，因为我们刚才把这个话题谈得更深入一点，那比如谈到性别跟文化这一块，那我觉得如果他，我不知道这点他会不会理解，其实如果有些女性她比如在这点上好像对男性有更多的要求跟计较，在我们看呢也是情有可原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刚才分析了这个，我们刚才说这真的是一个万年的基因，这有很多这个文化的这个因素是在里面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怎么这么计较啊，但是这个真的是我相信很多女同胞会站出来，他说这个真的是应该的。 对， 嗯， 对，嗯，好，谈到了关于伴侣关系当中的计较哈，不知道您的生活中有没有这些和计较相关的事情，和伴侣生活中一些和计较相关的事情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3号夜间本市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 相遇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时。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曾小亮，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一位女生问说，男朋友这个人啊太硬、太硬、不爱哄人、脾气太倔了， 特直男。 我们两个人吵架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小小的拌一下嘴，我特别希望的是他哄哄我就好了。我呢有的时候故意的假装生气一下，或者有的时候真的生气一下，其实特别希望他像我在电视剧看到的男生那样，像我的闺蜜的男朋友那样，能过来哄一哄，求一求我就好了。我觉得这不就是恋爱当中的一个乐趣吗？ 嗯， 但是他不哄人， 嗯， 他很硬很冷，搞得我自己每次都觉得很无趣。他要和我和好的方式呢，就是过几天他就给我发一个微信说今天吃饭吧，没了。我是去还是不去呢？我要说不去我们接着生气，我要去了他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该干嘛干嘛。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自己怎么这么那个了，是吧？ 对，那怎么办呢？遇到这种男朋友不哄人的男朋友怎么办呢？小亮 就特别那种，就是叫我们说的叫直男癌，有点儿也不见得，就是 有点那个意思、 有点那个意思。对，我觉得是不是他、我觉得一般的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男性他就会觉得他的面子比他的这个更重要嘛，这个很简单，我们也经常咨询过这样一些问题哈。一个是他会觉得这个面子他特别特别重要啊，他会觉得就是我要去啊、我们两个又闹矛盾了啊、我要第就所谓的叫 低下我的身段，我就哄你，这一下子我的面子放哪？我这七尺大老爷们儿，这脸朝哪摆？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我觉得心里会这么想啊。一个是，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呢，他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读者，就是我这个听众他更关心的问题，因为他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这个性格，对不对？你现在这个性格呢，你让他一下子去做一个很大的改变呢，我觉得你让他，比如说他放下他那个观念，放下他所有的这个他成长中所受到的这些影响。我觉得也挺难的，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可能他更多的想从我们这儿听到一些招啊，就是我怎么样的，比如这次熬过来他还能硬两次三次，他以后能不能你教我一下方法让他以后变得不那么硬呢？我觉得以后他比如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能学会去那个了啊，学会去，我觉得一个吧，我觉得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呢，你可以去找一些这种，就是呢，找一些这种，无论是就是影视剧啊，我觉得或者这种书的一些，我觉得或者类似这所有的这种，就是我们经常会旁边找一些例子来影响他。我觉得一些案例，你比如说打一个比方，可能有时候跟他开玩笑，你比如你看到哪一个电视剧或者哪一个电影中哈，挺会哄的这个偶像或者这个主人公，他在哪一个哄的这个人家用了些什么的方法，有时候跟他打情骂俏开玩笑的时候，两人好的时候，你可以先悄悄编鼓，我觉得啊，可以帮他学学。你看人家怎么的，你说人家不也是七尺男儿吗？你可打一个比方，你看那些那个周瑜，三国里的周瑜怎么哄那大乔小乔的，就打一个。当时林志玲演的小叫大乔的时候，打个比方啊，你可以就是偶尔也看看这些例子嘛，包括这个最近那个金庸的那些武侠里，我看那些武侠有时候哄哄他里面的哄的不也挺好的？ 对对，是的，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男孩子也是需要被调教的，这个调教我打了引号的哈，就是女生其实是应该告诉男孩子。我想让你怎么做？ 对， 每一次生气的时候，你自己在旁边干生气，然后你等着他来哄你，他偏偏是一个不会哄你的人。 对， 那么他用他的方式处理了。 对， 他也认为他处理的还不错。 对， 因为他实在是不懂怎么哄女生，也许他就没有学到过这一课。 对， 就是他没有学到过。他真的没开这个窍呢，所以你得让他明白我想要你怎样怎样。 对， 下一次你们关系和好的时候才说这些话。告诉他我希望你如何如何。 对， 你看我就想让你这样哄一下我就好了。 对， 你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或者是两个人约定一个什么什么暗号啊，他能接受的哄你的方式，一步一步的来。 对， 先确定两个人是相爱的很重要。 对， 接下来我们才是相爱当中的这些 小情趣啊，小技巧啊。对，你得像慢慢的就教会他，因为很多男生他从小他是没有学恋爱课的，他不像女生可能每天去关注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情感的话题啊，节目啊，或者这种书籍啊，他男生他的这个思维他是单线的啊，所以有时候需要去教一下他啊。 对，这样的话就这个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哈。我们也看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男生，他问道哈，他说我家里的条件特别的好，父母呢对我的要求也很高，父母也一直希望我能找一个不错的女生，比如说学历好，个头高，人长得也不错的这样的女孩子，因为父母觉得这样才能配得上我。现在呢，我的女朋友来自一个小城镇，很乖巧，就是那种毫无杀伤力的女生。应该说我喜欢的是她那种很乖也很甜很懂事，在我面前呢很听话。但是呢我父母见过之后，我父母认为我错了。我父母说我不该选这个类型的，我应该选的是跟我差不多旗鼓相当，家庭背景教育状态都差不多的。而我呢觉得女朋友挺好，因为我这个人啊我知道有点大男子主义，她呢听话，我们俩没有什么矛盾，而且她呢知道疼人。其实条件太好的女生都特傲娇，我不是特喜欢那种类型的。可是我父母就跟我说定了，说他们认为我错了，他们觉得我将来一定会后悔的，特别是我妈妈对我说其实她对婚姻这件事情看得很明白，要两个般配的人才能走更长久。我现在挺烦的，因为我爸我妈两个人啊态度还挺坚定，而且呢他们见了我女朋友一面 就不打算再见第二面了、 哦、 他们说没必要再见第二面，你将来不会娶这个人的。 嗯， 我现在就有点觉得别扭，每天心里边都别扭。 嗯， 这事也不能跟女朋友说啊。 嗯 嗯，跟你们唠叨唠叨吧。 嗯 嗯， 这以前我记得想起那个有一个专栏作家，你肯定也知道，叫连月，听说过他哈。 嗯， 连月经常写这种，就是很多类似这种软的，在南方都市报很多开这种情感专栏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也看过，类似有一个网友也跟他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他的回答，我让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有句话给我有点意思。他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特别要把父母都是来父母反对的这种恋情，越父母越反对，我们越悲壮，我们越对爱情有一种就是越有一种激烈的心理啊， 嗯， 然后越要去跟父母作对，誓死要去捍卫我们这个，觉得为父母越他说越捍卫一分，好像我们就对这个恋情越有就是觉得更神级了，更无比的崇高啊。但是有时候就是了，好像似乎有时候回头来看，如果经历了些事情呢，我们也不得不说，可能父母有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说开了这个头的，我就说了。我今天也不说马上就说了，也站在父母的角度说父母一切都是对的， 对， 但是我同时也不能说父母一点道理都没有。我说这个事情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们不妨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就是坐下来理性的分析一下，比如说说出来父母他为什么这么说，他的道理在哪，一二三，打个比方哈。 嗯， 他比如说然后那我觉得我也如果我抛出我的情感因素，因为最后我们大家都说嘛，你结婚最后它是一个很现确实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很多现实的生活柴米油盐的问题啊，匹配的问题啊，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能不能把父母所担心的和我所认定的这些我都把它写出来，写在一个纸上，打一个比方，我就把它理性的进行一个考量，然后呢有没有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这个道理比如说父母哪些话是有道理，哪些是没有道理的啊？然后我的是哪些呢，我现在是认定呢，我觉得它是有道理的，而且我觉得父母担心我的那些东西呢，其实将来不会真正的影响我的大局，可能会在某些部分比如打个比方多少会有点影响，但是我会做一个排序，这个排序就是了，我将来跟这个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什么？ 嗯 啊，那些不重要的父母可能在很担心，在我看来是不那么重要，而将来不会特别影响我的生活质量。就跟有的人，比如说，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大家都看过那个电视剧叫《裸婚时代》，你有印象哈？当年很火，文章演的那个，就最开始父母非常反对，就是为了爱情，两个人就是没有什么钱，非要就是经济地位相差很大的绑在一块儿。 嗯， 他觉得父母越反对，因为我们只要不要，我们只要爱情的，不要钱啊，我们不要这些现实的考量。但是后来发现，真正结了婚，真正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呀，好多问题都出来了。最后两人就当然结局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就很悲凉的一个，就是大家就是最后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很现实的问题，让两个小夫妻的日子过得磕磕碰碰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要把它摆出来好好的分析一下啊。 嗯，对，所以呢你这个我们是这样的啊，父母有他们的立场，但是他们确实对你也有了解。 嗯， 另外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嗯，我们不排除很多父母在反对孩子婚姻的时候，有这个有一些偏见，会对，因为对自己的孩子自视过高哈。 嗯， 但是有一些父母可能没有想到孩子想要什么。 嗯，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心智成熟度。 嗯， 有一些人他自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个男孩子有一个地方打动了我的地方是，他说我是一个大男子主义。 嗯， 我和一个比较要强的女生在一起可能会有矛盾。 嗯， 我和一个比较柔弱一点的什么都听我的乖乖的，在旁边围着我转的女孩子，那我认为是让我舒服的。 嗯， 但是可能还要更长远的去看。 嗯， 这样的女孩子如果你们走入婚姻，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弱弱的状态。 嗯， 到那一天你会不会嫌他不够强？ 嗯， 某一天你会不会嫌他不够强？ 对啊， 某一天你又会不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一个妻子呢？ 嗯， 我条件这么好，我为什么不找一个和我一样 就担起一些事情的格局的人？ 对对对对，就是你这个要想到。 嗯， 所以有些时候呢，父母呢他们对婚姻的理解当然比我们要透彻多了。 嗯， 他们经历过婚姻，他们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 嗯， 他们知道我们人生找一个伴侣到底要干嘛。 嗯，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其实应该和反对我们的父母，反对我们婚姻的父母好好的去沟通一下。 嗯， 我们去把父母提出的那些问题 深思熟虑一下，然后我们再告诉父母我们是怎么想的。 对，你要让父母，你去试着一条条的是，比如打个比方，你要去说服他，有哪些东西你担心的，在我看来，我将来你担心的，在我将来不是个事儿。你要告诉他有些东西呢，但是我肯定是会很好的思考了，吸纳了里面的意见。 对， 但是我为什么觉得有些东西我要听，有些东西我认为不那么重要，你要告诉他。啊，而不是说一味的我们把父母都当成老封建去反对。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 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生哈，她问到的问题是说，想问一下。我有一个哥哥，我哥哥呢和我嫂子呢结婚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那我嫂子呢现在这个生完孩子在家里边，我现在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哥哥出轨了，我嫂子还不知道，不敢告诉我嫂子呀，因为告诉了我嫂子，孩子还在吃奶呢，如果一告诉了他，会身体受影响，情绪也受影响啊。但是我哥那意思呢是说。他就是觉得外面他遇到的这个女人特别的好，他已经不太想和我嫂子过了，我爸我妈都快急疯了，孩子那么小，我嫂子生的还是个儿子，这样的话，那将来家里面不是会乱成一团吗？ 对啊， 我们怎么样能够说服我哥哥，能让他好好的对待我嫂子，和我这个小侄子呢？ 这个事情好多好多这样的故事，好多好多这样的案例。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进入这样一段激情状态里的人呢，其实挺难去说服他的。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了，可能要给一个缓冲期给他，给一个缓冲期，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就是了，你现在越阻止他了，你越去比如说用各种那个粗暴的方式阻止他哈，我觉得其实很难，反倒可以激发他的叛逆心。我之前感觉到的这种案例来看，就是你越去阻止他，他越觉得你们所有人反对他，我也觉得我更要这条道走到底啊。我觉得当然重要的还是知道，我觉得还是要把他。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要沟通嘛，因为我觉得你现在也没有办法，这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聊一聊，坐下来聊一聊的就是了，他为什么要迷恋另外一个人哈？这个迷恋另外一个，他到底是比如说这个是一时的，我们所谓的叫我们通常说的叫鬼迷心窍，一时的迷了心窍了，还是他真的是他对现在的这个婚姻有足够的不满哈，有足够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他认为有很多很多问题产生，就是这些我觉得要还是要把他这些东西聊透，聊透，把这所有的摆出来，就是他到底是只是甚至我们说只是为了性，打个比方哈，就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这里面只是一时的，还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觉得首先要找出这个原因来，找这个原因来了，然后我觉得才会针对这些原因来进行具体的一个分析。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呢，人我觉得有时候他有这在这个，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感情里，他往往他有一个动能，这个动能你得想办法让他自动的减弱。你不能去火上浇油，也不能去住，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这个动能就跟一个车它上坡的时候，好多人喜欢去阻碍着它，它越这样的话，它这个人的这个奋力向上的这个动能更强。我觉得就是要想办法先减弱它的这个动能，然后呢想办法做到心平气静的，可以去冷静的想一想。 通常是的，就是通常这种特炙热的这种感情中，比如说你哥哥刚开始可能出轨，有这样的一个婚外恋，那么你现在让他回头，他都已经放了这个话了，他连孩子都不打算要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让他回头，你们很难一下子做到，强制他也很难做到，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先软化，先让他给孩子一段安稳生活的时间，如果你嫂子知道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们可能最好能让他们夫妻稍稍灭灭火。那另外就是，你哥哥为什么会这样做？不知道你这个做妹妹的是不是了解？可能和嫂子怀孕生产，都有关系。 对， 他们夫妻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他们的婚姻基础怎么样？情感基础怎么样？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对， 所以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一方面，我们会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暂时的这样一个时期，慢慢的平和下来，平静下来了，他可能会知道，也许并不值得为这段婚外的感情 抛家弃子。 嗯，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是和你嫂子本身感情基础就不够好呢？ 嗯， 所以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哈。 嗯， 但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暂时，缓和。 对， 是吧？ 对，别激化他这个动能。然后呢，想办法让他平静下来，就跟他聊，把这些事情分析剖析给他听啊。 嗯，下一位说，女生，男朋友的爸爸妈妈在嫌弃我，他们嫌弃男朋友总是陪着我，男朋友的爸妈呢对他就很有意见，比如说周六周日我们俩要见面吧，那平时呢我下了班，男朋友会来。接我，因为我现在租住的那个房子啊，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点点治安事件，不是很安全，所以男朋友每次都是接了我，把我送回我自己租住的地方，然后才回到他父母那儿。那经常因为他接了我，又是下班时间，我们俩就在一起吃晚饭。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就在一起待着的时间很多，有时候送我到我家了，他还想上来待一会儿。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们之间特别的过分，我觉得很多恋人可能都是这样的。可是呢，上周去了他爸妈那一趟，他妈妈说话就挺难听的。他妈妈说，自从和你谈恋爱，连我们儿子都见不到了。然后呢，我觉得当时有点委屈哈，感觉到他爸爸和他妈妈，特别是他妈妈对我的态度冷淡了。我们刚刚认识没多久去他们家一次，他妈对我的态度还挺好的。出来之后我就问了男朋友，男朋友说他妈是有点生气，嫌弃他老陪着我，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咱们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哈，我觉得听到这个事情，我觉得主要还是他爸妈做的有点不太对，我觉得有点过了。坦率的说，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啊，当然可以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立场，就是我觉得这个谈恋爱的时候，比如打一个比方，这个男生多放点精力在恋人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我以前看过吴志宏的文章，就是中国式父母特别要学会是就是要分离，对不对？你要跟孩子要学会分离，你而且这个孩子还小时候就要学会分离，何况长大了，那这个孩子都是一个成年人，他现在有他自己的女朋友，多花点时间。而且我看是还是晚上还回来，对不对？只是下班想去陪一陪，周末陪一陪，那晚上还回来，不在女朋友家住，那要住了那不更了不得了。所以我觉得首先是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了，这个父母还没有这个分离的这一点还做得不太够啊，还是想一直把拥有这个孩子，把这个孩子控制，就是控制在自己的身边。我听上就有这一点，但是这话会说回来，因为他我觉得就是了，我们理解这一点，但是就不能就变得更理直气壮的就跟这个父母作对哈。我们现在更是要学会一些方法，怎么样去在这个事情达成一个和解。达成一个和解，我的建议就是了，对于这个女生来说，我觉得就是了，我觉得可以尝试，比如打一个比方，就是了，一个就是可以把这个父母纳入到他们的这个谈恋爱的体系里来，比如说大家有时候一起是周末到公园去逛逛，比如说到哪一些野外去散散心，打个比方哈，能不能来一个全家一起亲子游，打个比方哈，来个全家就是一起的一起出游，这样类似这样的，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就是纳入到整个的大家一起，比如同时我又跟恋人在一块相处，同时把他父母及早的融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恋情的氛围里来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呢，有时候就是呢，就是虽然在这段热恋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还是尽可能就是了，比如说在家的时候多跟那个父母打打电话报报平安呢，就是在这一块，但是会说告诉父母就是什么时候我会回去的啊，我觉得即使这种通告也是很重要的啊，这种沟通，总之我就觉得呢，就是了，现在也要虽然很热恋，也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就是了对父母的这种就是呢关注的，我觉得不要因此就一下子彻底消失的太快了。让他没点不适应， 对，可能是妈妈比较失落了。原本是挺希望儿子找到女朋友的，但是找到女朋友之后，突然发现自己还认为是宝宝的那个儿子，多一半心思都到女朋友那儿去了。有些妈呢，也都会展开丰富的想象力，觉得你看，这将来可能就不顾自己的， 有了媳妇儿忘了娘。 可能是这种感觉哈。再加上如果自己的妈妈恰好是更年期那个时候呢，妈妈的情绪波动也是很大的，有可能哈，有些时候妈妈的情绪波动也会有。所以更加，反正相互更多的去体谅吧。不过小亮说的很对。我们子女长大成人之后，确实是应该在这个很多方面和父母有这样的一个 界限和分离了，有一个边界了啊。当然，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长大成人的子女，我们还住在父母那儿，甚至我们还这个吃着父母给我们做的饭，我们甚至还可能花着父母给的钱，那这样的话，这个边界就比较难树立哦，是吧？ 是的，是的。 好，今天思雨时和大家分享的是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如果您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发送给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联络我们，留下问题，我们在节目里讨论。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好像我开始觉得烦，打开窗、空气中弥漫着想象，你的笑容简单，我想念、偶像剧中浪漫情节还在上演，我等着舞台员 What I'm waiting for、镜子里映出的嘴角蠢蠢欲动，诉说爱恋，人来人往忙碌的节奏，世界又转一圈、无法控制想你的瞬间，时针转动的心愿、喜欢你自由的自在，偶尔造作的表达爱爱情，就像你用眼神旅行，带我飞遍整个宇宙。童话世界有你陪伴，浪漫整个爱的旅程。美丽音符把我围绕，没有抗拒你的理由。 以长城守护千秋家国，笔墨之言一卷兼修山河，行云流水江山任你泼墨，走笔游龙多少文人墨客。光风霁月挥毫千秋佳作，厚德载物一派恢弘气魄，纷如几人心啊百川万河，点睛人间时代传承功德。书写长城书写中国，在我心上雕刻字符匾额，话说长城话说中国，你的敬意有诗人临摹，长城书写中国，用我指尖感受你的脉搏，话说长城话说中国，你的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